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com， 我系谭志强。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大軍閥啦，咁咧就嗱，要呼籲呢一個咧，我哋仲有兩個禮拜，即係睇下先，應該係仲有三個禮拜，兩個禮拜啫。喂，兩個禮拜就大食會網聚喎，大佬。喂，網友真係記得呢個踴躍報名，因為好多人仲係問下，又話唔知嗰日嚟唔嚟到啊嚇，即係都可能係要去到嗰陣時先至可以決定到啊。喂，大佬唔可以咁樣樣㗎，真係。嗱，我哋再嚟一次，我哋 show 俾大家睇先。好啦，呢、這、一個大食會網聚啦，11月17日，咁啊筲箕灣，咁啊呢一個A 出口 A 3出口咧就會到噶啦，其實就咁啊價錢呢度啦，200，一係就200，一係850啦，睇你係咪月費會員啦。咁咧今日仲有人問嘅，究竟點樣報名？咁其實咧就好簡單嘅啫，就係、是、PayPal 啦嚇、啊、，PayPal 一係 PayPal 一係就過數嘅啫。咁我哋就係recommend 過數啲嘅，因為就唔會收手續費啊嘛。咁咧你只要有入數字，無論你係 PayPal 又好，你 PayPal 嘅 capital 俾我哋PM 俾我哋啦，一係咧，如果你係匯豐銀行入數嘅話咧，咁你就影翻張相，然之後咧就 send 去我哋呢一個 email address 或者咧係message 呢個我哋花生台嘅 page 啦，甚或至咧係 PM 我都得嘅。咁就網友就記得踴躍報名啦。 所以仲有十零個位係嘛？ 十零個位啦，咁所以其實唔好再諗啦嚇。咁啊，因為其實我哋即係我哋都好難㗎啦，係嘛？我哋唔係點樣搞網聚啊？咁所以就機會難逢啦，可以即係親親金英係嘛？又可以搣佢粒鏈近距離，咁即係呢一個係千載難逢機會嚟嘅呢個係。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就踴躍啲啦。咁啊唔好搞到呢一個老闆咧，即係又。即係要預食物啊，唔知點預好啊，咁呢個好緊要啊！呢個我哋有嘢即時就現場做直播啦，咁樣樣咁啊我哋咁懶都做咯，即係係嘛？咁啊，即係咁千載難逢嘅機會，俾下面啦，係嘛？ 好冇？好，幫下手。 咁、okay, 啊，下個禮拜五咁就7點就喺呢個筲箕灣食炸雞同埋食 pizza， 咁啊，希望大家就不醉無歸咁樣樣。咁啊好啦，喂，翻到嚟啦，嗱，今日有位仁兄咧，就好似坐過山車咁刺激喎，係嘛？咁就係阿曾蔭權嚇。咁啊，曾蔭權貪案咧，咁啊，即係今日咧就開審啦，係嘛？咁啊，亦都係即係嚇決定佢嘅命運啦嚇。 唔係今日開審，審咗好多人 嘅。咁啊，即係今日就係 close 啦，係嘛？咁啊，即係暫告一段落啦。咁原本咧，就今日咧呢一個其實就法官咁就其實你每次都係噶啦，判決之前咧都要都會有啲問題要釐清嘅。咁譬如就係話咧，即係呢個琴日就呢一個陪審員啊，唔係琴日，好似今日今朝早陪審員就問呢一個法官兩條問題，咁呢兩條問題好緊要嘅。第一就係話，如果呢一個曾蔭權佢係冇佢唔係處理一個牌照問，即係紅圖廣播有限公司個牌照問題嘅話 ，DBC 佢去接受呢、這、一個即係裝修呢一個款待嘅話咧，咁算唔算係貪污咧？呢、這個第一條問題。咁第一條問題咧，咁就阿法官咧就話 算 ，yes 算嘅。 就算解釋一下先，就算冇處理紅圖廣播有限公司，即係後期叫做 DBC 嘅牌照問題，都會係入罪嘅。 嗯 ，OK， 嗯， 好，第二條問題。 唔係呢個其實佢自己都有講過嘅，解釋過嘅，就係話咧，其實嗰個就同阿許仕仁嘅單案就有啲相似啦，係嘛？即係譬如嗰個叫做所謂話黃金枷鎖，咁你雖然你話冇話有一個私相授受嘅一個直接關係喺度，咁但係如果咧， 你作為公職人員，作為咁高層嘅人士，你作為特首收受賄款，即使嗰啲唔係即係開印號、生印號叫賄款咧，都要收錢啦，啊！咁咧就都算係入罪嘅咁樣 ，OK。咁第二條問題咧，你講埋第二條問題先評論啦。 問題啊，唉，屌我睇翻先到你真係。第二條問題咧，就其實係我諗都係有唔係嗱，即係咁講，阿邊個咧？阿曾蔭權咧，聽到呢、這、一個即係呢一個問題，佢答咗之後咧，佢即刻就話冇公義咁樣樣。咁啊，佢都即係我諗。 咁啊，第二條問題係入罪是否與發牌有關？ 係啦，入罪是否與發牌有關？咁啊，即係呢一個係啦。 佢就冇關嘅， 會為因果嘅成件事其實就係、是、即係總之就係話啦，即係最關鍵嗰點就係話，如果你真係冇負責發牌嘅話，我收受你算唔算貪污，就係、是、一個咁嘅原則。 咁佢就話算嘅， 係啦 ，OK。 咁所以其實既然法官咁樣講咗，咁但係你嘅陪審員審案嘅 case 咧，你都係絕大部分嘅陪審員同意咗，咁你先至可以判得罪呢單嘢 係。咁啊，最少就係6-2嘅判決啊嘛。 係，咁而家係8啊嘛，咁啊達成唔到絕大比數啦。咁啊，即係嗱，喺前日就有一位陪審員就被 DQ 咗啦。點解咧？咁啊，今日即係我見呢一個《蘋果日報》咧，咁都揭曉咗個答案，就係話啊，原來呢位陪審員咧。就真係同阿陶傑傾偈喎，係咪即係喺度 selfie 喎。咁喂你同佢 selfie 啫。咁即係又俾呢個主控官呢即係呢個呢個控方呢又見到喎。然之後督佢背脊喎。 咁點解咁好嘢呢控方可以見到佢呢因為點解我設想緊呢就喺高等法院呢就庭裏面呢即係即使喺會議室都好啦。個範圍裏面係唔可以影相㗎嘛。 你一定係庭外，庭外。 你一定要出咗門口先再影相噶嘛？ 即係唔係何君瑤咁嘅 case？ 係啦。喂，咁點樣俾咁巧？雖然咁係唔啱嚇，即係你同人哋 selfie 唔啱，即係傾偈唔啱，因為陶傑係曾經幫曾蔭權寫一個求情信噶嘛。 係。 咁某程度上，其實呢、這個陪審員咧喺咁嘅過程裏邊咧係會受到影響噶嘛。因為法庭喺嗰、那個就陪審權嘅問題上面，佢已經講啦，將我哋過往聽咗嘅嘢，嗰啲嘢全部係一筆勾銷，忘記曬。 你有既定立場啊， 係 你有既定立場啊，咁就好似話 咁啊，戇居少少啊，呢條友 啊，咁戇居少少其實係，唔係又唔係戇居嘅， 同埋你係審緊嘅時候啊，你係審緊嗰陣時候俾人揾到啊，係 嘛？ 咁呢下先係嚴重喎、 但如何揾到啫，都 係 個問題。 咪係啦，呢、這個就係 控方咯。即係其實你嗱兩個解釋啫。第一就係好撚巧，俾佢見到。咁而咧呢、這個控方咧就又非常之好記性，佢係記曬邊啲人咧，就其實係幫呢一個曾蔭權寫求情信嚇。咁、所以佢就即刻可以撈到啦，即刻就 relay 到啦。咁所以其實佢都好緊張呢單 case， 而緊張呢單 case 咧，亦都係非常之緊張，一定要釘死曾蔭權。 嗯， 系啦、 嗯， 一定要钉死曾蔭權呢个意志咧，我觉得系毋庸置疑嘅。其实变 咗政治任务， 這個就 是、如果你咁讲嘅话就 系啦。咁就你 系咪政治任务？我又唔敢咁讲、啊，即系你只系话佢好努力嘅， 好、努力， 好努力去即系打好自己份工。 系啦，咁所以其实呢一单新闻报出嚟之后咧，嗱，你对于呢一个控方律师嚟讲咧系加分嘅，其实系。 喂，同埋你谂下头先嗰两个问题，一个答是，一个答否嗰两条问题，系、咪？究竟系咪同发牌有关？系咪如果同发牌无关，系咪冇事咁样？两个问题同埋答案咧，其实控方都系好坚持嘅， 系 好坚持。而最后法官系接纳咗咧。就是这个的控方的是和否分别那两条问题。 嗯。 我反映到一样是什么呢我自己想到就是我看完之后如果我是一个陪审员我是没有一些鲜艳的立场的没有前设的。我只是看法官这个指引的话呢那很难不6-2的。很难不8-0的大佬。你收就收就差不多直情是 strict liability 那么。所以 strict liability 咧就好似我哋泊車咁，唔理你去廁所啊，定係邊一個即係入咗醫院都好啊，你非要泊車就非要泊車噶啦，你都冇乜機會點樣解釋噶啦，嗰樣嘢就 俾320就320噶啦嘛，佢差唔多係咁喎。喂，呢、這個我覺得有啲奇怪喎。嗱，你告佢一個控罪，係同即係涉貪有關，因為利益衝突嘅問題嚇，攞、啊、裝修較平嘅租金。喂，咁但係如果你喐佢嘅時候，成個所謂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即係叫咩啊？環境嘅證供 係 其實係講緊佢一層樓同埋佢續牌兩樣嘢㗎嘛。喂，嗰兩樣嘢點解唔係掛鈎咧？因為點解我聽過佢少少嘅，即係我又冇細心 follow 啦，就話辯方嘅理據就係話，就算你呢一個嘅爭任權，其實喺個實際決定發牌嗰個問題上邊，都可能係按本子辦事嘅。咁你點可以話因為嗰樣嘢佢有利益交換咧？咁樣嗱，難睇就難睇噶啦，難睇一定難睇嘅，即係對於爭任權嚟講，喂，擺到明。行政會議是會審議這個的紅圖的申請，雖然你說下面那些不同的局，那個應該是叫什麼資訊科技局，如果沒有記錯，是 不是通訊局， 或者那些委員會已經是遞了個 proposal 上來，這個是政府的政策，需要是鼓勵即是數碼廣播的，沒問題啊。那即使你收受利益都好，為什麼你收受你無論你啲收受利益都好，其實你都會 approve 噶嘛。好自然嘅推論就係咁啫嘛。所以我估曾蔭權個 mindset 喺嗰個 moment 咧，其實佢嗰個諗過嘅，即係喺個事後諗翻啊。佢諗過就係、是，屌係咪都過噶啦。佢唯一做嗰樣嘢係唔啱嘅，而跟住落嚟好似上一次嘅控罪已經係中咗嘅，就係、是、你冇申報利益嘛。你冇申報利益嘛？點解你唔申報啊嘛？平時嗰啲濕濕碎碎嗰啲嘢，你又申報，都唔使申報嗰啲又申報咗，呢單嘢你又唔申報咁樣。所以我後屘我時候諗咧，就係、是、你某程度頭先你個講法都有啲啱嘅，就係、是、嗰個政治任務就係點咧，真係要釘死佢。如果你用一個好 strict liability 嘅標準，根本唔需要動機，唔需要考慮環境因素嘅話咧，如果佢淨係直入啫嘛。你一收就死噶咯，唔理嗰样嘢同发牌有冇关都死的。咁啊，其实同其余之前中咗嗰两个差唔多咯，就系话你冇申报咯，根本上就系、是、你或者你根本系唔应该收。嗱呢一条就比较清楚啦，又唔应该收。嗱我好粗浅嘅就对呢、這个案情同埋嗰个法律嗰个了解，但系作为一个公众听咗落去嘅话咧，喂，其实都好严格噶。所以佢呢單嘢都係再理嘅話咧，如果係仲係呢個法官嘅，因為佢星期一會再理噶嘛，可能再揾嗰啲陪審員噶嘛。用呢一個指引嘅話咧，你可能真係會出事 的。唔係佢而家解散咗陪審員咧，咁佢就要重新揾翻批嘅啦。 一係除非你雙方都接受就由法官判咯。咁你咪唔用陪審員咯，但係通常都用陪審員㗎啦，喺呢啲咁嘅 case 裏面，因為對曾蔭權嚟講係最有利嘅地方就有陪審員啊嘛，話曬佢一個特首啊嘛，係嘛？如果唔係佢之前上車落車嗰啲，使乜表演咁多戲出嚟咧，大佬？就是、因為有陪審員喺度嘛。 所以我覺得即係你話去 QE 嗰啲咧，可能係即係辯方律師教路。 你讲嘅啫，系嘛？你讲嘅啫，我唔敢判断啦。 唉，可能系啦，可能系啦，咁嘅样。咁所以，喂，我见到有啲嗱，因为唔系我见到有啲咧，即系有啲网友喺网上面留言，就系话呢条友咧，就即系当然系好唔中意曾荫权啦。佢话佢扮死搞啊，系嘛？即系博同情。 但我有听到个讲法喎。嗱，你未讲网友之前，我听到个讲法，开始好多人同情曾荫权。 系噶， 同当日咧。佢發生呢件事嘅時候咧，係兩碼子喎。 嗱，佢當日佢扮喊噶嘛， 喊唔出啊嘛， 係喊唔出啊嘛，佢逼咗兩滴眼淚咧。 跟住就所有人都喺度大罵佢叫貪爭啊嘛。我覺得係有少時代背景嘅， 梗係有啦。 喂，當日佢嘅民望咧係臨落日本嘅時候咧跌到低到咧係好難睇嘅。如果冇記錯咧，佢支持度得翻三廿零四十嘅啫。甚至乎更低。 唔係你一日仲係建制，一日仲係政府有權咧，人哋都覺得你強勢。 仲有一樣，除咗呢一個原因之外咧，就係、是、後來嗰五年嘅梁振英， 係啊， 確實係太慘，差到大家寧願懷念曾蔭權所謂一個貪爭。 所以点解呢，今次喺呢一个案件里面呢，我睇到好多嘅同情分呢，其实係建基于政治因素多于法律因素。 同六八九嘅对比啦，即係嗰个反差啦，係咪 ?Exactly。 点解你对呢一个曾蔭權咁苛刻，係咪？喂，佢淨係装修啫，屌你老味，几廿万啫。喂，但係你对呢一个梁振英係用啲一把咩尺啊 ?UGL 五千万係咪 啊， 唔咁嗰啲人就覺得曾蔭權都係好濕碎㗎啦。即係如果你唔係純粹從法律個角度，從呢個政治嘅角度講嘅話， 呢個就係似大陸式打貪㗎嘛。大陸式打貪就係打你嗰啲眼中釘㗎嘛。 就係拳鬥嘅一部分。 係啊。 好啦，喂，咁你講下啲網友點講啦。 唔係網友，我就係睇蘋果嗰啲網友啦。因為其實 蘋果啲網友已經係泛民 fans 嚟嘅咯。係 啊，泛民 fans 嚟噶。 都孖佢多啊？ 唔係，咁屌，咁有啲人踩場噶嘛， okay. 即係唔一定係唔一定咩嘅，唔一定係 fans 嘅，唔一定係親泛民嘅咁樣。咁但係咧就當然有人咁講啦，我哋可以碌過嚟睇下嘅。嗱，譬如嗱，你一見到啦。嗱、啊，呢、這個咩送決啊？拉煲胎唔拉 CY 正唔公道係嘛？咁啊，呢、這個 CY 有何罪咧？你都戇 Q 兼低能貪真，即係有冇貪佢有自己心裏有數啦。咪以為轉咗黃色就係好人啦？其實真係有啲人踩場㗎，其實係。咁啊，狐仙就完全冇事，刀槍不入，親疏有別咧，就好明顯啦。咁啊，即係拍啱碼頭最緊要。嗱、啊，即係法律面前係人人平等嘅願望喎、啊。嗱、啊，呢、這個 call you 啊，呢條友係。咁啊，唔喺呢一個，不過咧，律政司面前咧就唔係人人平等啊，係嘛？狐仙事件咪就係一例咯，係嘛？咁你見到啲網友其實都好多都心水清嘅，其實係佢點解即係唔係話好中意曾蔭權，唔係話點樣即係同情曾蔭權，係因為雙重標準問題啊嘛。 咁你冇計喎，你諗下梁振英仲可以喺北京度開會， 係啊？唔係其實嗱。最大鑊嗰樣嘢咧，嗱，而家我哋見到十九大咧，屌你都叫埋佢上去開會咧，咁我覺得好明顯嘅政治信息就係呢個人唔喐得噶啦。 但係法律係咁嘅，即係尤其是喺 common law system 裏邊，西方嘅司法制度裏邊咧，即係我唔係為拗而拗啊，而係依家寧願咧，你係寧可勿縱 啊。 你係 sorry 係寧縱勿枉，寧縱勿枉。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即係例如話我同阿龍同樣地。都衝入公民廣場嘅、你唔可以話點解你唔過龍，即係告逃犯。呢、這個咧就係、是、我當年咧係衝擊新華社嗰陣時候咧係學識嘅，所謂寧縱勿枉嘅原則就係、是，因為點解咧？喂，大佬嗰個我哋要三百幾四百人去衝嘅啫，你淨係過我呢三條友，即係你選擇性檢控喎，係嘛？你唔係影唔到其他人嘅喎，點解你唔告其他友咧咁樣？咁嗰陣時候咧，啲律師嘅講法就話：，呢、這個係寧縱勿枉嘅原則嚟㗎，呢個係普通法嚟㗎。即係你有做，我有做，佢有做，你兩個都冇事，就係得我有事。 咁你大頭啊嘛， 呢個係部分嘅原因啦。咁但係如果用套翻落去呢個 case 嘅，狐仙又好，曾蔭權又好，甚至乎梁振英都好，咁冇人大頭啊嘛，係個別事件定咩？係相類似啊嘛，嗰、那個告點解呢個唔告啊嘛？呢、這個係好，呢、這個係解釋唔到啊！呢樣嘢係，所以你。西方嘅英國嘅普通法制度裏面，其中一樣嘢我覺得值得研究同埋救病嘅，就係、是、相對美國嚟講，佢哋無論個 AG Attorney General 或者係嗰啲法官咧，好多都係用民選產生，係有民意基礎嘅。即係話其實某程度上，佢所謂嘅 check and balance， 其實真係有真正嘅 checks and balances， 因為嗰啲係。受到民意嘅監察噶嘛？你無論主控又好，無論個法官又好，喺唔同層次裏面，即係唔同級別裏面，無論係地方啊，即係聯邦啊，甚至乎係州啊，或者嗰啲咩所謂 county 啊，諸如此類嗰啲，全部都係經過選舉去選擇出嚟嘅。喂，咁你就有足夠嘅 check and balance 喎、啊。咁當然我哋即係個鋪劇唔係好多人嘅啫，因為都係揀啲律師嘅啫嘛，大哥係咪？咁但係確實又係喎，你個公信力同埋你嗰個認受性係會強好多喎，而唔係好似你而家一個英國個制度咁喎。英國個制度最大鑊嘅問題就係在於你係排 seniority 噶嘛，同埋喺我哋嘅理解或者係我哋嘅詮釋裏面，就係邊一個係相對親政府嘅人，其實係有著數去升官發財噶嘛。喺呢個制度裏面，當然唔係我要搞清楚一樣嘢，唔係所有都係要選。 係咪？起碼你呢個當年啊羅伯金艾迪個位就係佢嘅哥委任嘅啦，係咪？咁但係問題就係人哋都即係 input 咗個咁嘅制度喺呢度，個目的就係令到呢、這個法治嘅制度係令到市民有信心。嗱、我哋唔妥呢一個法官，咁你下次唔好選佢咯，係咪？選嚟做咩啫？咁咪揾到第二個咯，即係個法官佢唔得嘅。因為你真係受到輿論嗰個監察㗎嘛，同埋外國都係㗎。外國嗰啲法庭唔係好似香港咁㗎喎，佢係全程影住㗎喎。你諗下，我哋睇有時美國嗰啲官司臨開庭之前啲 media 係咁影㗎喎。 有判決擺喺 YouTube 度添。 咪係囉。 好好笑㗎嗰、那個判決。我記得有一次判決唔知話判一條友呢有個新移民，即係非洲新移民嚟嘅。去美國咁樣唔知佢唔知非即係超速咁樣。咁佢唔知個法官問個僆仔，問佢個仔，你覺得你老豆有冇罪 呀？哦，你講嗰、那個阿叔初時我以為套戲嚟㗎。點知原來佢係堅係真實㗎。係呀。佢話嗰個法官好 lenient 噶嘛，跟住佢話今朝食咗早餐未啊，弟弟？我記得嗰段，我唔知你係咪睇嗰段。 係係係，好笑。 你未食早餐啊？咁不如咁啦，我唔罰你阿爸，誒叫你阿爸帶你食早餐，不過下次唔好啦，咁佢重啦。 好有人情味，你見到 嗎？所以你其實反映到就係點咧？你係有足夠嘅透明度，你有足夠嘅公眾監察。亦都係令到個制度咧更加有認受。 唔係，但係英式佢嗰只，你話所有嗰啲法律人員，包括法官嘅委任，佢係有咁嘅法律人員全呢個罪獄委員會，就係政府獨立人士同埋法律界自己本身就構成商議去建立一個法官團噶嘛。咁其實呢一樣嘢亦都有佢嘅好處，就係其實大眾係未必識咁多法律中間嗰啲咁嘅巧妙嘅，所以由即係行內人中間，你哋呢班所謂精英咁樣做出嚟，你有個唔好處當然就係好小圈子啦。但另一個好處就係、是、喂，即係對於佢哋嗰啲 QC 嚟講係非常之方便嘅呢一樣嘢。 咁同埋當然有一樣嘅原因，就係、是、因為英國嘅制度咧，個皇室嘅制度嘛，你所謂嘅 senior counsel 即係喺香港叫 senior counsel 啦，回歸之後叫以前我哋叫英皇御准大律師噶嘛，係嘛？其實你就係一個即係一個叫咩啊？君主立憲制度裏面嘅所謂嘅御用律師啊嘛，咁所以佢係由上而下。雖然你話即係英國皇室基本上而家都係簽個名㗎啦，唔通反對咩？係咪鬼知咩？咁但係呢、這個制度同美國制度唔同嘅地方就係在於，因為人哋係一個聯邦政府組成嘅地方，佢真係一個下而上㗎嘛。即使係法官都好，即使係嗰啲所謂主控官都好。在不同層次裏面都有市民大眾的參與在這裡。喂，那你的制度就 OK 的了，起碼你都不會吵得那麼緊要，即使你說那些有亂來都好，是嗎？因為你選的嘛，你選的那個人。所以我覺得香港那個法律制度的改革呢，是真的要即是還念你是用西方的制度呢，是重新研究是美國那個制度。我最近才識少少的啫。雖然我知道他們的律師多過 7-11 的，多過美國 7-11， 即是大把人即是在門口派卡片的，大佬是嗎？ 那槍多律師多還是？ 喂，還有他的制度某程度上是 OK 的。喂，第一 first degree 一定要讀一科是跟法律無關的先的嘛，跟住去兩年幾，好像兩年三年我忘記了 law school， 跟住考個公開試的嘛，是不是？即是證明你所謂的法律人才其實一定程度上是有一個所謂闊啲嘅視野，有所謂通識喺度噶嘛，而唔係好香港同英國咁，係嘛？讀完 A level 又好，讀完而家嗰個咩 JSE 都好，就即刻入 law school 咯，由 LLB 讀起咯。喂，嗰啲人其實某程度上係好窄嘅喎，嗰啲視野。係係。你 medical school 都係咁噶。嗱，你美國嘅 medical school 係讀咗可能其他啲咩有 bio 啊嗰啲咁成分嗰啲嘢 啦。second degree 嚟嘅，總之就係、 是。係啦，你全部都係 second degree 嚟噶嘛，或者嗰個係叫再讀嘅時候嗰、那個叫 professional degree 啊嘛，你一定要讀咗啲無關無鳩為嘅嘢先啊，先至俾你去再讀，跟住你再考個公開試噶嘛，大哥，或者甚至入學嗰時候又考個試噶嘛。我覺得呢個咁嘅制度，再加上埋民選嘅成分喺度。 喂，對人民嘅保障，如果我真係要尋求呢一個司法公義嘅時候，係會更加好喎、啊，係嘛？我覺得呢樣嘢係真係現實嘅喎。你好簡單嘅例子啫嘛。其實我點解會咁樣反思咧？就係、你睇李柱明，你知嘅。李柱明第一個 degree， 佢六幾年嘅時候，當年港大都未有法律系啦，咁咪讀 English 嘅咯。雖然佢好似係 recommended pass， 係嘛？不，但係佢係真係視野闊啲嘅人嚟嘅喎。佢跟住先去英國讀書嘅啫嘛，出嚟教咗一輪書，聽講話好不不得志，跟住先去英國讀呢、這、一個，我唔知係讀 CPE 定係還是係讀呢一個嘅再讀個 degree， 跟住先入呢個林肯法律學院嘅啫嘛。喂，咁嘅人係會係有基本嘅通識，對一啲人民即係嘅問題係會有一啲嘅價值嘅喺度嘅，而跟住先喺度讀法律嘅人去做即係當揾食啦嚇，你有個專才啦咁樣係咪？哇，咁係咪會好好多咧？喂，我覺得呢個制度係 fair 好多喎。如果係咁樣建立出嚟嘅話。即係我唔好講話，究竟而家香港係咪已經法治已死啊？啲法官係咪全部已經即係靠攏曬啦？我唔敢咁講啦，或者唔用呢個角度講啦，唔代表我唔同意啊。咁但係喂，咁係咪會好好多啊？大哥，對成個香港嘅法律嘅制度，而唔係好似呢班即係法治交咁樣啊？大哥，石永泰之流咁啊，大佬。嗰、那個碌大隻眼嗰陣時候，那個大律師公會主席嗰個女人叫咩名啊？譚韻詩咁啊，大佬。甚至乎以前都是啦，我哋好多人對公民黨啲大狀好有意見嘅。其實覺得佢哋就係除咗法律之外冇嘢識噶嘛，大哥。後期你見到阿傑哥啊，或者阿 Audrey 嗰啲好好多，就是、因為佢真係有真正同市民嘅接觸同埋 exposure 啊嘛。佢係後期先學嘅嗰啲嘢，佢唔係佢之前噶。咁你作為一個政客又好，作為一個法官又好，作為一個法律工作者又好。其實我哋係咪應該即係要追求不斷進步，一個真係一個司法獨立嘅制度，能夠向市民大眾問責？喂，因為你個判決其實好重要嘅喎，對我哋。你唔好話而家睇啲曾蔭權呢啲咁嘅所謂可能係冤獄嘅問題。喂，咁嗰啲市民大眾嗰啲阿叔阿嬸嗰啲咁點搞啊？啲僆仔僆妹嗰啲咁點搞啊？喂，你完全冇一套呢啲咁嘅價值喺個背後裏邊。你淨係睇住嗰啲咁嘅法律條文，或者睇住你嗰啲咁嘅案例嚟做， 慢慢教條主義嗰邊。 唔係，不過我覺得咧就時間無多啦。咁我哋即係我彎笠咗一句啦。其實講真啦，如果你話再重組咧個陪審員咧，我覺得都係冇用嘅，因為即係我諗正。 我睇嗰兩個指引啦，即係是同否嗰兩個指引，同唔同呢一個嘅發牌有關嗰樣嘢啦。都是死了八九成， 不是官判就死了八九成啦。但如果你会用翻陪审员咧，我觉得都唔能够话绝大比数，因为其实讲真啦，有你今日见到呢单嘢出咗嚟之后，其实有两个人讲嘅嘢啦，一个就系陈方生啦，就系、是、话喂放过佢啦，系嘛？喂，你而家你搞两次噶啦，你仲嚟嘅话，你再重组陪审员嘅话，其实讲真，你睇翻网上边留言咧，你都知道大概啲民意唔系 landslide。即系唔系话一面倒咁去反真嘅，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即系你都可以预期啦，即系因为其实你人你有冇陪审员唔上网嘅？你就算唔上网啊，即系你都会有一个咁样嘅，即系你见到嗱，因为陈方生话放过佢啦，第二个你见到沙燕队校长啦，佢就话啦，唉，即系你咁样搞佢都唔 系 好好嘅。 同埋佢最惨咩咧？其实律师费。 系啊，你真系已经付上咗代价噶啦，其实就 喂你审第三镬 啊， 喂如果第三镬都系或者决定，undecided 咁跟住点算啊？ 啊， 好严峻噶、啊， 喂你唔好嘥纳税人啲钱啊！ 真正嘅新加坡化其实咪就 系 睇 咪就系咁咯，即系嗱，你就系讲呢个亲疏有别啫嘛，即系呢一个亦都系。你變咗就係你成個法治制度，你係咪用咗呢一個中共嗰種叫做係統治邏輯咧？對待朋友，哇！我哋好似太陽咁温暖，係嘛？對待敵人咧，我哋好似咧，哇！十號風琴咁嚴酷，即係佢哋好中意講呢句説話噶嘛，係嘛？ 所以你俾人哋攞嚟做比較。 啊、 用狐仙又好 ，UGL 嘅 狐仙我都唔記得咗啦，啲網友咁講喎，竟然。 系咪？你就会睇到个亲疏有别喺度。喂，咁对唔住啦，咁就唔系法治啦。 咁就係所謂嘅人治啦。因為你個檢控權去咗律政司度嘛，而律政司係點樣出嚟㗎？就是、行政長官委任啊嘛，跟住再問你行政長官點出嚟㗎？ 千二人， 咪就阿爺搞出嚟嘅咯。佢千二人，大佬就係嗰個人決定啊嘛。咁你個制度，所以我頭先講嗰啲咩法律教育又好，嗰啲咩選舉嗰啲咩制度嚇。啊嗰啲都系次要啊！ 威权统治咧，其实有一个原则好简单嘅，就系、是、要话俾你听，要教精你啲顺民一样嘢，就系话边个即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系嘛？咁但系你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呢一个原则系咪可以用喺法庭度先？ 如果用咗你仆街咧，就系、是、你从呢一个呢近呢几年嚟睇得到一样，就系、是、成个嘅所谓嘅法律制度、法治嘅制度。香港人是冇咗免於恐懼的自由。喂，而家你俾我上庭啊！以前我就好鬆容嘅，屌咁所謂啊，係咪？喂，而家真係劣嘅喎， 自從十三 打 免於恐懼的自由咧，咁呢個我哋轉頭翻嚟講啦。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